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69集，田东东演讲完回来。 我讲完了，感觉有点紧张，不太行。哎， 云建威正看于浩冲分看得激动，见田东东回来，热情招呼周围的人。 各位，一会儿投票的时候帮忙投我室友田东东一票啊，他以前一直是班长，成绩可好了。 大家都说好的，选票结果一出来，田东东就差了两票，最后做了学习委员，他还比较满意。院会结束后，特地去超市买了不少吃的，分给寝室其他三个人吃。第二天星期一，新生开始军训。九月初烈日当头，发的军训服把人从脖子包到脚，汗全闷在衣服里哗哗流。军训服硬，质量不高，线头挠得云建威背上又红又痒，加上流汗和暴晒，第一天他的身上就泛起一片过敏红。当天晚上云建威没怎么吃东西，洗个澡，换上自己的睡衣，窝在床上休息会儿，感觉好了些。第二天在军训服里加了一件短袖。第二天更热，绅士的夏天简直让人窒息，高楼大厦把热流囤积在整座城市中，轰隆隆燃烧炙烤，天瓦蓝无云，没有丝毫要下雨的迹象。军训间隙，云建威坐在树荫下休息，白净的脸绯红，拿瓶冰水喝几口，贴着自己的热脸降温，里面的短袖已经湿透了，屁股下的石阶也是热的。云建威卷起袖子和裤腿勉强坐着，旁边同班女生给他递过湿纸巾， 擦擦汗吧，太热了。 云建威说谢谢，接过纸巾擦汗。他没上学几天，班上的女生基本就全认识他了。昨天晚上还有几个女生在班会的时候给他带奶茶，邀他军训完一起去看电影。 哎，那是谁啊？好像往我们这儿来了。 挺帅的。 好高啊。 云建威热得奄奄不想动，闻言转头一看，就看见齐峰穿过人群朝他走过来，手里提着袋子，身后还有他的室友。云建威忙擦掉脸上的汗，理好衣服。齐峰走到他面前蹲下，皱眉看着他。 怎么脸这么红？ 热。 齐峰从袋子里拿出巧克力和面包，拆开一块巧克力喂给他。云建威张嘴吃了，齐峰说， 昨晚你都没吃什么，饿不饿？ 云建威摇头。齐峰把袋子里的水拿出来分给旁边的人，自我介绍， 我是建威的哥哥。 大家没想到云建威还有个这么帅的哥哥，都很吃惊，一时都顾不上热和累，热情问起齐峰在哪个学院，大几，有没有谈恋爱。云建威吃醋，推推他哥， 哥你回去吧。 不急，看看你。 云建威完全不想齐峰现在看他，军训中的自己毫无形象可言，穿着丑丑的军训服，热的人都傻掉了。他正要赶齐峰，教官一声哨响，只得跑去集合。齐峰的室友宋成双兴致勃勃， 还是艺术学院的漂亮妹子多啊，看来以后要多约微微出来玩。 再漂亮和你有关系？齐峰走了。 好，我在这儿等我弟军训完，你们先走吧。 这至少还有半个小时才训完吧。 啊，没事儿。 两人只好走了。齐峰往台阶上一坐，看着军训的队伍。中午烈日当空，等再次军训完后，云建威感觉自己几乎要脱水了。队伍解散，他抬头看见齐峰竟然还坐在台阶上等自己，赶紧过去。 哥，你没走？ 没走，带你吃饭。 云建威要累死了，此时深刻体会到平时不爱运动的后果。 哥，我想回宿舍歇会儿。 不想吃饭吗？ 我不想吃，没胃口。 是不是累的？来，哥背你。 不不不，我自己走。 齐峰蹲下来，旁边人来人往，云建威忙摆手，他不想吃饭，齐峰就把他送到宿舍楼下，路上顺便给他买了一盒关东煮、面包和牛奶，叮嘱他中午一定要吃。云建威答应，提着东西上楼，回寝室后赶紧开空调，勉强把关东煮都吃了。中午他本想睡觉，可田东东一直在聊道士军训结束的晚会上自己想弄个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在寝室里清唱了几句歌，问他们唱得怎么样。云建威生无可恋，觉没睡五分钟，下午的军训又要开始了。云建威恨不得当场和老师请假，然而他看着身边的同学虽然也累，却并没有他那么受不了的样子，只好忍耐下来，不想被人说自己娇气。休息期间，云建威拿手机在微信群里艾特胡文泽和戴子英。 你们有军训吗？ 当然没有。 今天军训第三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哈哈哈哈，叫你和我们一起走你不走，看戏 JPG。 我们现在在五大湖玩。 是热还是累？不行的话就请假，别又中暑了。 云建威还没聊几句，又被叫起来集合。他中午就吃了碗关东煮，下午这会儿光是站着就要晕了，郝璇咬着牙坚持，就这么硬撑了一下午。晚上齐峰给云建威买来他最喜欢的雪糕、炸鸡还有可乐，云建威就把雪糕吃了，不想吃炸鸡。齐峰又去学校门口买来酸笋粉丝，云建威吃了两口，把碗推到一边，想回去洗澡睡觉。 微微，要不就请假不军训了。 不行啊，别人都训着，我不想一个人特殊。 你这几天饭都吃不下。 我天热就没胃口嘛。没事儿，哥，适应几天就好了。 云建威反而安慰齐峰。第四天，云建威结束上午军训，和齐峰他们去食堂吃饭。齐峰给他打来了他平时最爱吃的烧鱼。云建威吃了两口鱼，刚喝一口酸奶，坐着揉了会儿额头，起身直奔卫生间。齐峰察觉不对劲，赶紧起身跟过去。他一进卫生间就听见云建威在隔间里吐。云建威这几天都没怎么吃，吐了些胃水，难受捂着嘴出来，就看他哥守在门外。 今天有点不舒服。 他挺苍白的解释。他到洗手台前漱口洗脸，齐峰拿餐巾纸给他擦干净脸和手，牵着他出去。 现在就去和你辅导员请假，我陪你一起去。 什么理由请假啊？我也没什么事儿。 这还叫没什么事儿？ 别人都没请假，就我请假，那我不要面子的嘛。 面子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啊？ 齐峰哭笑不得。两人回到餐桌前，宋成双和英虫问怎么了。齐峰忽然想起什么，问他俩， 你们节目的主唱找到了吗？ 啊，没呢，还没开始找。我俩不是一直埋头练曲子吗？没空。 我弟唱歌很好听，